让他们看到前面路的怎样，因为这里一切是新穿的，就是看天气的时候，地方们就比较爱就看到怎样。要之前地方们怎样，要么是因为 depression， depression 就是地方们怎样，要么最后第一回你要面对这些事，你看天气就改就改就改。所以當你看情形是講，食食食了困無好的時，成骨咪冷，成骨冷的時，成骨冷，後面咪食發生的時，話是影響到正大，成骨會感覺骨卡坎坷，骨坎坷的時，你無機會了，最多是看到是坎坷的時了，你會反應骨卡大，骨卡直坎坷起骨起來，然後骨卡無好骨，那就，因為我是穿落去。 也不是因為也神經感也發生。 反正有 depression 咯，那小机会让我个人 depression 呢，你发现不？ 因 为 我 就 可以 讲，讲就没有的。长命是机会，长命是长命，旧时是机会，就是旧时可以靠 mathematics 也好 ，science 也好，靠也好，那不是机会，搞呢？他是搞搞笑的人，无智慧啊，国家 depression 咯，搞太搞笑了。 可 是你都讲对，你讲对。是咯，啊，你看人就是笑，你别晓得无智慧，你搞笑了，你无智慧。 depression 是啊，你看旁边这里，我蛮舒服。本身因为把 depression 会做方面事，因为是因为受影响的，比如思想受影响的，一开始我好，啊，毕竟是一个怎样太囡仔啦，就是讲，一段，你家庭内面一包十年经，教你打破咯，打破，除了伊只有打破呢，其他打破不了呢，就做老古呢，搞一搞等于是搞搞大蛇。干那伊这里派机一样，派机。就是讲，因为伊其他伊其他伊拉得是得哩，伊巴哩名声正好，因为伊哩巴名声无好。然后被伊啊有电话来，我等查来，啊伊爆炸了，还没输了这回，干那小怕啦，关我啦，就这样子讲。所以。你喊你讲，我去猜啊，缩分啊，百分啊，比这多啊，哎，我去猜啦，那贵你讲我做啦，啊，我讲长贵你讲，我去做比这多贵啦，对不对啊？上面工业是在问啦，是不啦？所以就是贵是就吃嘞，然后大你讲咯，然后再帮你买了就 stop 不了 ，stop 钱呢，哇，一分钱不要买。好 depression， 我讲时间很好，只要开始一时很快做，因为破产一百五块内底资料，做五块了，做以后管，现在又只能机会来管，你才能快做。我还希望我们可以，但是一个人一无收过来讲 depression， 就是个坎坷，嘛安尼很坎坷嘞，一无这个。伊无这经验嘛，伊未晓这个无这 skill 啊，这技巧啊，来去管，啊，你好难考。所以伊就开始是安尼做呢，讲未管其实，伊就管到边啊，伊感觉怎样样啊？哇，伊起来的时啊，有影未管，伊爱管看，管听，管穿过，管其他物件。好，也心掉来，这是什么态？爱观不看掉，心掉来。从过来慢慢来，要那些是无 anti depression 那些啦，那是无非常贵的那些无，但是无那是无方便的啦。那 doctor 也 brother 啊 doctor 了，不每到感受因，可能也只能看一下。 随耶稣，每趟耶稣，拢袂当来追，拢，假如去烧，去烧拢去，啊，我讲了国外，讲，你 patient， 哈哈，安尼看你也无灵验啊，你讲就家己来啊，你讲，就家己来啊，所以你安尼看，注意咯，了因为，你讲无法就白烧。那是无烧来讲，你一定点落去，得差，都无法叫爱烧，伊 depression 肥烧啊，也会下楼好追掉啊，那是无，你烦恼，你烦恼来，你无好追啊，你话难过解掉了，所以呢段啲事情，你无出街就大家来去烧烧烧，我先放只块哦，呢个 depression 你影响紧啊，